喂，好啦，翻嚟第三节啦，星期二得到啊，使咩加时啊？我哋讲下以前，即系好，即系好好 睇情况啦，睇情况啦， 睇情况就加时啦。点解咧？因为头先咧，我哋咪后咧就讲起呢个叫做勾达吓热血时报，咁啊同埋芒果佬之间咧，好似嗰个冲突白热化啦吓。 我因为出咗咗名，因为咧，黄毓民佢讲嘅 系 你一开我名，我就。唔俾面你噶啦，因为由头到尾咧，佢啲阿黄毓民啲僆屌鸠佢啊。但我就同你正式开火，你开名，即系陈秀慧顶唔住，陈秀慧啱啱开咗名，话阿芒果佬，跟住芒果佬顶唔住。 早七月头佢已经屌人哋两个老母噶啦，咁原来当时未要唔俾面啊，当时要俾面啊。 系啊， 吓喂，嗰阵时已经屌捻咗几分钟噶啦，屌佢老嘅两个两公婆。 但系咧，芒果佬同黄杨达真系有个分别嘅，黄杨达有乜嘢就拱个老婆出嚟死。芒果佬有乜嘢咧？就屌你老母男儿天职保家眷，你唔好搞我老婆。 系 两个人嗱，呢件事系完全睇到啦、哦。一个维护江金满，一个拱阿陈秀慧出嚟死，咁人格高下立 哦，咁啊，芒果佬人格高尚少少。嗱，即系如果芒果佬同呢个要勾搭咧，叫 less evil 啊，系嘛？我都话芒果佬系 less evil 噶啦，系咪？始终咧，佢都仲算系一个男人，系咪？当然我哋芒向报有线人。收到了就话佢经常去召妓，但系咧男人有边个唔好识咧？系咪咁江姐或者觉得年纪大啦，唉，都满足唔到你啦，不如你出去揾其他女人啦。咁佢唔介意， 最紧要识翻嚟就得啦。 冇错啦，识翻嚟，识翻嚟演得到养仔，冇错啦。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好正常喎，系咪先？咁你江姐又可能觉得，唉，都无谓应酬你啦，系嘛？咁你又生芒果啦，咁出去揾其他女人啦，吓、啊？ 但系将芒果发扬光大啊！ 将啲芒果传俾第二个系嘛？咁但系咧，你见而家啦，佢好似七月头喺度闹完呢两公婆，但系咧，喂，勾搭嗰啲冇还手能力嘅，佢只能够个老婆出嚟撑一阵嘅啫，出个 Facebook 嘅啫。 因为讲来讲去就系因为佢讲嗰句说话，就系、是、我最憎反骨仔，边个话啊？黄毓民我就同佢死过，但系因为讲咗出口，变咗咧，如果佢真正开啊呢个黄毓民拖咧，佢会好肉酸。但系咧，所以又拱佢下低啲人去死，跟住拱个老婆去死。但系个老婆从来都冇开名嘅，系冇开名， 即系指桑骂槐咧，好似 指桑骂槐， 好似以前嘅 2% 嗰啲，经常都喺 Facebook 打咩 2% 佢冇真正系开过 家嚟嘅，原来吓、啊，曾经同一个组织，原来都系有啲吓。啊即系本质上面嘅接近 同一个组织嘅立法局参选人 系 吓， 我系立法局败选人，大家都选咗两届都输，系咪一样啊？真系唯一可以揾到佢嘅共通点啊！ 系啦，咁而家出资开名，咁我估啦，而家基本上以仇家嚟计， 系 黄毓民虽然多吓，但系不及黄杨达，因为佢实际最即系最能够喺网上发动力量嘅就系、是。清正本文前黄毓民啊仇思达呢啲，咁跟住咧就有社记 系 啊，你睇下成个呢、這个啊花生台话全力攻打 系 啊，包括呢个金英哇，差唔多离不开。 不过热狗讲真，热狗呢几年做咗好多衰嘢，呢、這个事实嘅，即系佢哋学咗芒果佬嘛，四面树敌啊嘛，而家咪八面窟窿咯， 系咪？窟窿喎， 个要好似寻仇咯，系嘛？血债血偿， 啲主持啲货金都唔系好掂啦，所以咪 咪最大镬就可以原来捐咗180日之后， 吓、啊。 PayPal 唔俾钱，如果用信用卡，佢追信用卡都可以攞翻钱啊！而家 追 系银行追，而家大量咁样佢要佢呕翻出嚟，真系惨啊！拆嗰度系啊！ 哇！呢样嘢我唔系好信喎。 唔系啊，因为咧睇呢、這个即系咧仇思达嘅节目， 啊、又系仇思达， 真系仇思达， 系咪真噶？ 登咗出嚟，点样？边间银行点样可以同佢攞翻钱？直头登晒出嚟，点样做法交埋你？ 哦， 有证有据， 有埋 user manual， 嗯，冇错。哦，过咗180日，你都要呕钱，仲系成功英人做到啦。 喂，咁好似香港政府咧推行嗰、那个咧，嗰啲叫做即系中央屠宰嗰啲旅行店咧，咪带啲游客去嗰啲咩礼品店啊、免税店度买嘢嘅，都有180日退货保证、啊，系咪？呢、這个都系都可以叫做咧，叫做与时并进喎、啊，呢、這个 吓。系啊， 啊呢、這个几好，即系我哋咧觉得呃人钱始终系咧好容易俾人扣喉嘅， 系咪？而家倒扣紧， 咁你又去食龙虾刺身？虽然我去食嗰一档950蚊一只龙虾刺身啊，咁原来唔系好贵嘅啫，所以咧佢哋咁样食法咧都冇问题，可以经常食嘅吓。咁、啊、但系咧，我哋而家见到呢个叫做贼人咧，得手之后咧就俾人哋扣喉、啊，好少见啦、啊，通常都逃去无踪噶嘛。 但系问题就系、是。嗰啲人唔系科现金啊，科现金咪真系可以同佢无踪啦。 哦， 多数都系网上俾啊嘛， 网上俾， 网上支付靠唔过。你谂下，可以扣喉嘅，系嘛？ 系啊，冇错， 制唔过啊！我谂咧，佢都收唔少支付宝噶啦。你都知道啦，佢哋表面上就话反蝗虫，其实咧蝗虫捐钱俾佢哋，佢哋系多多益善，少少无区嘅。 因为而家要做到最后尾嘅时候，而家成个热血要捽数啊，即系捽啲主持数。 哦， 热血公民要捽数，要跑数。哦，每一个人要交几多钱翻嚟？ 哦， 哇，压力相当大， 压力咁大咁啊，话使唔使走上天台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多劳多得 吓。我以为你话想真系跳落去， 唔系啊，由陈云带头啊，上去唱歌啊，喺度嗌口号。 做咗啦， 吓、 啊，陈云已经系公开喺节目度唱歌啦， 唱咩歌啊？ 哦，唔知道，因为我冇办法听到佢唱乜咯。 啊，佢个口齿都唔系好清亮亮嚟咁样， 定系唔敢惊啊？佢 唔系，佢系唔系？ 佢系家英啊？佢系唔系 ？U 啊？唔系啊，佢系唱紧夏金城嗰啲歌啊。 夏金城嗰啲歌啊，咩的士嗰个咩？ 系啊， 为 了靓仔嗰啲啊，黄小咩？你在何处？马小玲， 马小玲啊！ 不过真噶 ，Dilbert 真噶 咩啊？ 陈文唱埋呢啲咁嘅歌， 我唔 系 韩国师喎、啊，大佬， 唔系会有嘅，会有嘅，因为咧热血五周年咧，陈文讲咗，你哋想我做乜嘢，我都做嘅，啊，因为佢节目公开讲，因为咧而家真系跑唔掂条数，即系跑山跑唔掂，咁你话低低地惯一铺，可能到时你话要纹身，啊，除咗条裤喺个内，纹个鬼字，咁佢哋都肯嘅。 问个鬼字唔系好有价值喎、啊。嗱，陈云咧，如果要唱歌咧，一定要唱一首歌 《把根留住》 是，系咪？你最可贵嗰样嘢，你都切捻咗，系嘛？啊，呢样嘢咧一定要唱。 吓， 咁啊，如果咧，陈云如果将来咧，即系嚟紧啦，要跑数咧，压力大咧，我觉得咧咁样唔使。咁搞咁多花神嘅，就咁学翻呢个热血时报里面主持所做嘅嘢就得啦。第一，仿效英军咁样纹身，系嘛？ 你货金 黄天击杀，全身黄天击杀，系嘛？ 唔系你货金我纹身， 系啦。第一，第二咧，烧手系嘛？学嗰条女咁样咧，烧睇下烧几多秒啊？咁如果秒唔得，你就用分钟，系嘛？ 烧头发得唔得啊？陈文嗰啲？ 陈云咧，头发就唔系我嚟烧嘅，系要用眉钳掹。嗱，我认为如果佢可以做到咧吓，要做咧直播全球华人视像广播，喺度用条眉钳逐条掹，掹完之后摆到陈列，系咪？要喺一个白色嘅台面啊，白色方便数毛嘛，你明唔明啊？逐条逐条数嗱，你哋捐几多钱就掹几多条。是吗？ 一蚊一条。 一蚊一条啦，或者五蚊啦，唔好一蚊咁人哋唔係咁多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唔能够一蚊条㗎。嗱，五蚊条。咁人哋有个捐五嚿水咪逐蚊一百条囉。嗱，要逐条蚊㗎喎。你唔好諗住一戳出嚟有几十条咁唔得㗎喎。呢啲唔啱数啦，逐条嚟。咁呢我相信呢会刺激收视。 再介绍买大肥嗰啲生发水。 係啦。 掹完先嚟买啦。 我啲难蚊喎，生出嚟短喎。唔紧要 短死佢喎。都掹得嘅， 俾一个礼拜生啲出嚟再掹过， 冇错啦。嗱，跟住咧掹完毛之后咧，亦都系仿下阿莲啊，去跳城门河，系嘛？嗱，因为你都知道啦，城门河污糟嘛，容易有皮肤病，嗱个头咧容易分钟头都生头虱噶嘛，系咪？又或者有癣啊乜鬼嘢，大家要捐多啲货金。咁样陈文咧跳得有价值啊嘛， 系嘛？喂，大佬，佢货金唔够睇医生喎，咁搞法 唔系阿莲唔够，即系佢够噶嘛，即系你咁睇小牧师啊，系咪？ 做一晚，但佢睇啲，但 人哋做一晚就冇得九萬磅噶嘛。 佢睇青山嗰啲嘛，青山嗰啲有津貼噶嘛。 系啊，有白卡噶嘛， 有津貼噶。 我哋头先仲研究紧咧，几时轮到阿锦出嚟表演？ 哦，你放心，唔会、啊。佢而家无厘头已经上咗神七，去到第二位噶咯，定第三位？ 第三位。 系啊，点解？有老豆啊嘛，使乜同你哋争啫？而家近都仲系住太古城噶嘛？哦，传闻啫吓。咁你话啦，有人哋有老豆嘛？ 住太古城有咩出奇啫？咁人哋咁个老豆咁有钱，系咪？ 所以咪唔使出嚟跑数咯，所以佢冇呼吁你跑数咯，因为有大大打个电话，老豆，我而家俾人做人质，啊，你知啦，咁你为咗你得一粒仔，你要帮下手谂下办法，咁就得噶啦。 啊，俾条毛你穿鼻啊！ 老豆，佢就话迟啲烧佢只手啊！ 烧啊，烧只手，咁咪唔怕啦，又咪烧碌嘢，烧碌嘢就危险啲，为咗传宗接代系咪？为咗更加嘅血脉啊，就要保住你啫。烧咪烧手啦，手啫嘛，两只噶嘛，烧咁样只有乜问题？ 阿近唔使咁样嘅，阿近嘛，老豆，我一世人就最恨做呢个议员助理噶啦，咁你唔捐翻多少钱，我冇咗呢个位噶喎， 投翻嚟啊， 系啊，冇咗，投翻嚟就 个位啊，我使咗40万投嘅一年。第二年仲弱啊，所以我要加价。 所以你话啦，阿近点可以去到神七三咧？点可能咧？我都唔明。 唉，所以咧嗱，即系咧，其实陈文真系唔使不假外求，唔使谂咁多嘢。总之热血时报里面嘅主持做过啲乜嘢，佢照做得噶啦。 帮唔帮佢扮女人咧？ 啊，扮女人啊， 即系着兔女郎衫嗰个啊？ 唔系啊，好多扮女人噶、 啊。唔系啊，唔使噶。譬如好似五周年嘅时候， 只能够扮村姑嘅啫。 系啊，都唔使，因为五周年咧嘅时候咧，佢揾阿 Darling 企喺度，跟住佢扮嫖客，就做翻佢原本做嗰啲，跟住扮钟。哇，呢、這个卖点非常好，系嘛？因为咧， 扮个钟啊。 梗系啦，咁佢 Darling 可能系广州出世噶嘛，佢家姐都系广州噶嘛，咁啊可能系广州噶嘛。 嗱，我觉得咧呢个唔系广唔广州问题，见到 Darling 弹钟好正常， 冇乜问题。问题边个弹边个钟先？你讲清楚先，唔该。 互弹啊， 唔系嫖客咁，梗系啊陈云噶啦嘛。即系当然，你出嚟卖亦都有权唔接噶嘛，单生意。 系啊，我就唔要问清楚，你紧边个弹边个钟先？搞清楚先，唔该。 可能佢嗰度佢即係到时同嗰个龟头讲，喂，讲捻咗冇头发我唔接㗎嘛。咁唔係呀，佢都唔係冇呀，冇佢少啲啫，有头发㗎，係咪？嗱呢样嘢呢又讲唔通呀，唔先佢唔係光晒嘛。嗱高达就冇头发啦，係咪剃光咗嘛，係咪？咁其实陈文剃光咗呢，我觉得好过而家。而家佢样非常之猥琐。 我都话啦，好似一笪笪咁，唔知做乜嘢。你唔系好似陈伟业咁嘛？ 系啊，剃光佢咯， 似哥嗰啲咯。 系啊， 系啊，剃光佢咯，剃光佢反而个样冇咁猥琐啊。而家陈伟个样好猥琐， 尤其是嗰个巴曲头啊，完全唔衬佢角色， 拉过去一条发， 系啊，夹硬拉过去， 系咯、啊，呢、這个发网咁样啊，系嘛，系咯、啊。其实咧，即系见到而家佢哋嗰个败亡咧，坦白讲一早估到。问题就系而家好似个个都喺度遮住佢哋咁啊！你系嘛？即系叫墙倒众人推啦，系嘛？ 即系陈文脚头唔好啊，入咗去好似走下波咁。 哦，其实压错边系啊，下走下波系紧啦，因为而家已经系去到互相节目主持人互相捐钱跑数。 其实都冇办法嘅，因为咧我都一早讲过啦，佢哋同高达同陈文有亲切感啊嘛。你同芒果佬其实真系两个世界嘅。 系啊， 呢个世界系个头发嘅世界嘛。你两个冇头发嘅，对于一个有头发嘅人，咁你一定融入唔到芒果佬嗰边噶。 我因为我第一早都讲咗， 系啊，讲咗 几个月之前都讲， 扑扑联盟啊嘛。 系啦、啊，冇错啦。 你点能够为芒果佬啲头发咁茂盛，系咪？亦都唔需要帮衬你啲生发水，系嘛？所以咧，佢哋系冇可能成为一家人。 不过讲正经啲啦，其实原因好简单。因为芒果佬已经唔做议员，佢唔需要有人吹鸡，咁我仲使乜每个月俾30000蚊你，仲加另外其他消费咧， 仲 翻佢咯。 佢嗰啲叫做支持者，要爱屋及乌，爱甩埋你。 系咪就系咯？ 系嘛？ 悭翻咯。 本身谂住捐俾芒果佬咁啲钱啊，你话好啊，我支持你啦，咁啊去捻咗佢嗰度。喂，啲钱系芒果佬噶，而家芒果佬收翻晒，几好啊，又唔使分俾你，系嘛？喂， 其实 唔使分 下一步 咧，不过咧，真系咧， 佢哋真係芒果佬嘅徒弟嚟嘅。因为呢根据网上啦嘅说法呢，就係当时郑松泰开呢个耳办嘅时候，咁呢芒果佬西即係外游，咁呢就要俾订50,000元。黄杨达唔俾，嗰、那个郑松泰唔俾，咁你可以垫资啊，因为佢拍心口佢负责啊嘛。咁但你可以垫资住先，等佢翻嚟。 即系你讲参选啊？ 系啦，都唔肯俾，要打长途电话俾芒果佬，抄到芒果佬，叫佢下低啲熟客嗰啲人帮佢俾啲50,000元。 哦， 问阿黄杨达，黄杨我边有钱啊？哇！呢句说话真系同当年芒果佬食老萧完全一样。 系咁啊，啱啦！糯米字幕室一物字一物吓 吓，即系唐 即系佢个传人。芒果佬其实黄杨达学咗佢真传。 系啊，一个黄杨达，一个郑松泰。喂，你堂堂一个大学讲师，系咪啊？博士级50,000元系咩钱啊？垫住出嚟都唔得，两个喺度拉猫掹猫尾，都要黄毓民翻嚟俾呢个钱。 系咁啊！呢个即系佢哋学咗芒果佬嗰套嘛，空手入白人啊嘛。但系咁个白人变咗芒果佬啫。 但其实讲真，如果佢哋而家咁样散法咧，下一步应该要估计就系几时陈文会同阿黄杨达散。 其实好难啊！调翻转头，而家佢哋咧叫做唇亡齿寒，因为大家咧坐埋同一条船，而且咧嗰条船得翻一条木啊！你明唔明啊？两个都要揽捻住条木噶啦， 两睇嘅啫，我觉得呢样嘢两睇嘅啫。因为点解咧？陈云会觉得你喺度靠紧我，你又帮唔到我啊嘛！而家个问题就系关系唔平衡啊！ 都唔系嘅，陈云，其实我谂而家因为佢冇收入咧，即系一句说话难听啲，狗閪都系肉啊！咁而家 唔系 少 陈云唔系紧 都系钱啦、 啊，唔系陈云唔系紧要钱啊！陈云最紧要就系佢嗰啲嘢有人帮佢推啊嘛！你以前咧就靠芒果佬可以帮佢推出去， 我唔系咁睇，系陈云真系要钱，因为咧坐食山崩，因为最简单就系唱歌，点解仲要写住陈云同志？佢真系你估真系已故中国领导人啊，仲要动个牌就陈云同志，跟住着解放装，喂收档啊你摆到明你而家只勾捞啊！ 佢用手写好心你搵人电脑打字打出嚟啦，系咪？ 仲有足球啲咩喺楼下写住大力金刚腿嗰只嗰卡片， 即系如果你喺芒果佬度，芒果佬度佢需要你，佢就奉你做上宾。而家你做阿四啊，因为你都要负责跑数啊。 因为我觉得咧，陈云真系冇钱啊，佢以前啲钱未冇使剩冇几多噶啦。所以咧，佢而家系要好努力嘅搵钱，而佢嘅技能只能够喺个庇护工场里面生存。呢、這个庇护工场就叫热血时报。 哦，佢唔写书啦， 写咩书？边捻个又买啊？嗰啲书 买啊， 帮佢出屌你咩？ 唔系啊，特朗普口黑河啊，你班人咪最口黑咯？ 系啊，口捻得过你，屌你老味个面皮，黑捻过你个心系嘛？ 口黑河即系点啊？口 面皮要厚，心要黑啊嘛。 口如城墙啊，黑如黑炭啊嘛，即系你班人咪系咯？ 咪系咯？ 你可以睇到嘅，点解陈文出嘅书唔喺热，即系唔喺《二月时报》嗰度？而系喺次文化堂， 一二九啲嘢冇人买。 系啊，因为佢知道冇人买，点知佢只摆次文化堂都一样冇人买。 都冇人买嘅，冇用啊！陈文啲书咧，话俾听啊，第日咧即系摄台底啊！嗱呢度，嗱呢个台角好似有啲摄地，喐喐地，咪攞睇下有。 我冇，真系冇啊！冇咩书都买过，真系一般都冇买。 系啊，佢真系我哋摄台底啊，我哋占煲底嘅啫。 唔系，据闻话而家准备烧嘅喎，佢啲书系。 系啊，有人烧书啦，摆烧书行动。 哦， 烧陈文啲书，我真系嘅。嗱，我咩书？ 烧好多镬噶啦，烧过老萧嘅书啦，烧过芒果佬嘅书啦，而家烧陈云啊！ 系啊，即系我自己咩书都买嘅，即系我觉得系行过，喂唔睇都好啦，我都会买。即系好似睇有个漫画人，我好佩服佢，但系咧开头睇过两集咧，我睇唔入啊，就系、是《山海幽福龙》，但我期期都买。我买喺度储住喺度，我有朝一日真系有心机去睇我就睇，但系已经系咁不停咁买咗咁耐啦，我就睇过第一期啫，之后全部冇买。我人系咁，我买好多书，我呢度书展都买咗3000几蚊书，跟住去台湾又买，翻嚟再行大众书局再买，净系买倪匡，我已经有好多倪匡书啦，即系佢写晒文，我再买多6本，但系陈文真系对唔住，真系冇办法。佢啲即係由佢未出名到而家出晒名我都冇辦法。 真系 咁冇办法救。 因为出名癫啫，唔系出名嘅。 尤其佢最 hit 嗰时食芒果，我都冇办法睇得入。我三本书就结两结，我都冇办法买得到。我系咩书都买，买咗翻嚟唔睇摆。我成日都有一日希望我得闲可以睇到本书。啊，我老婆已经闹到扑街啦！你成日买间公司，以前摆晒屋企，而家摆晒公司。你公司仲有几多柜啊？因为我隔篱公司嗰度已经有两个柜摆满晒噶啦。嗰几日摆满晒，咁佢都话你谂系啊，所以 唔系即系你话咧呢、這个叫做勾搭反骨咧，其实都唔系而家知嘅。其实一三年咧，从一二年、一三年已经睇得出嗰种反骨嗰种性格噶啦。即系个人可以理直气壮到咁样，系嘛？佢从来都觉得佢人哋欠咗佢嘅，其实佢个良心账簿同芒果一样，都系斜咗去嗰度嘅，斜晒嘅，歪晒嘅。当然，其实社运界好多人都系良心账簿， 成班人都斜噶啦。 其实唔净系佢嘅， 包括老萧在内都系斜嘅。 其实都系，就算你社企人力都系嘅，佢哋嘅良心账簿都系斜嘅。佢哋觉得咧，佢哋出嚟抗争，佢哋英雄，佢哋义士，你帮我就奉旨噶啦，帮我个个就紧噶啦。佢哋真系咁觉得噶。 唔系社民连同埋呢个人力， 全部 系众志。刘小丽， 其实所有社运界都系， 包括朱海迪，是真真正正所谓自决派嘅，得个唔系，嗰叫姚松炎。 姚松炎暂时睇唔到呢样， 因为佢真系扑心扑命去做一啲嘢，系有良心嘅。譬如而家冇议员做，嗰、那个月都出晒粮俾啲人，我照顾唔到你。系咪佢冇争啲助理一分钱啊？又冇叫你捐钱，又冇成。跟住佢话我做呢份职业我都顶得住啊，所以冇问题。 咁佢本身搵到钱啫，呢啲就 系、是。哦，咁又好多人搵到钱，但肯唔肯拎出嚟另外一件事。好似你学你白头，你奉旨应该帮我噶嘛？你睇罗冠聪咪系咯？你睇黄之锋咪系咯？而家 罗冠聪据闻佢哋当时使咗九啊几万咧，就去买咗好多 MP 嗰啲叫做咩啊？PS3 啊，系嘛？嗰啲游戏机嚟，好似 PS4 啊，系咯，话买咗几廿万嗰啲嘢，就佢哋因为要玩游戏机嘛，要打机嘛， 咁啊，所以我 讲、真有一样嘢，你要向刘小丽道歉， 系因为刘小丽嘅人工真系捐咗半出嚟， 你唔信呢啲奸人所言啊？嗰、那个叫卢斯达，唔系嗰个叫仇斯达嗰个奸人， 咁啊， 就话刘小丽冇捐到， 所以公开再道歉，即系咧对啊刘小丽咧真系不敬嘅，因为佢起码佢真系佢竞选承诺应承咗捐。一半嘅薪金出嚟，佢真系捐咗。 系咁啊！嗱，我哋咧一直搞清楚，我哋平日讲错嘅嘢咧，一定要更正翻，系咪？咁上次咧，我讲个《延安日记》咧，都搞错，唔系《斯诺日记》，系《延安日记》，就呢个系叫做苏共嘅其中。派住去共产，即系共产国际派去， 即系第三国际派去， 系啦，派去呢个延安嘅嗰个系唔知米乜鸠嘢洛夫咁样啦吓，嗰、那个系一个苏联人嚟嘅，咁由佢嘅日记写翻出嚟咧，系证实共产党做鸦片，即系上一节我哋讲佢喺南泥湾做鸦片就引， 即系王振 系啦，王振三五九女就讲错咗，就唔系斯诺吓，嗰、那个斯诺咧就系、是另外一回事嚟嘅吓， 西行万几嗰个 Exno 嚟， 系啦系啦系啦，吓今日要更正翻嘅。有啲嘢我哋讲错咗，要更正翻啦 吓。系咯，我哋好多嘢咧，我哋都系嗰句说话啦。做节目，讲我哋自己相信同埋自己知道嘅嘢咯。如果自己唔相信、唔知道嘅嘢，我哋唔讲。因为咧，我有啲网友咧就质疑，啱啱质疑Tony Choi 先生。 嗯。 啊，同埋质疑我话我而家唔讲大陆嘢。咁。我相信唔係嘅，因為曾經我哋做節目有一次係因為有啲人唔想阿 Tony 講一啲項目，阿 Tony 咧就已經係唔得噶啦，佢就話啦，我都當 Tony 台係寒蟬噶啦，啊話你好多時候都唔肯講，其實我哋有咩唔講？ 唔肯講乜嘢？ 唔肯講大陸嘢？ 喂，全宇宙得我夠膽講習近平會倒台。咁都唔敢讲叫大陆嘢，咁有啲咩系大陆嘢？ 我唔知道， 即系寒蝉。老实讲啊，我就唔系老萧，我亦都觉得大匪可靠过老萧吓、啊。你话佢系老千，咁我觉得咧，如果大匪系老千咧，就呢个系一个信得过嘅老千吓、啊，金七招牌，有 Q 乜认证嘅呢个老千系咪先？即系你话好多嘢嗱，我要讲翻清楚，即系你有啲人话质疑乜嘢寒蝉效应嗱、啊，我就冇寒蝉效应嘅，老萧就有吓、啊，要讲翻当年啊。唔系当年，系今年嘅啫吓。佢又话：，从来都呢、這个老萧话，从来都冇唔希望我哋去嗰度做。呢、這个系讲紧大话，系违心之说，系嘛？2014年开始，14年尾咧开始咧，佢同佢老婆揾咗我三次， 就要求我去嗰度做节目，我唔想出样，佢可以唔出样噶，我哋有个主持喺度做咗咁多年，都系唔出样噶，你可以喺侧边噶，点点点。 哦，知你 讲。讲咗佢讲咗三次同我讲，到到最后，讲到唔好意思咁应承咗佢联播，咁其实咧本身我哋都想要联播，咁赵先生再过嚟 讲 讲多句咁好啦，即系。 因为嗰日我因为嗰日系网聚嚟嘅，喺阿老萧嗰度，咁咧我都喺度，咁咧我。阿赵先同阿 Johnny 兜兜面讲，佢话不如做啲节目啦，联播啦， 系嗱，即系咧，其实咧，到后期咧，老萧冇讲大话嘅，佢喺嗰一刻真系好唔想我哋去嗰度做节目，但系之前系好想嘅，系想到不得了嘅原因，因为佢觉得自己好核突 high 嘛，自己一个人讲，身边擦鞋仔都唔使啦，以前就有两个陪笑，三个陪笑，而家连陪笑都唔需要，一个人讲捻晒，系嘛？嗨撚到不得了，根本就唔在乎任何人，系咪？只要你赞萧生好嘢，只要你话佢好嘢得噶啦，系咪？咁当然唔希望有啲会讲啲说话同佢相反意见嘅人啦，系咪？所以当嗰一刻咧，佢系唔欢迎我哋嘅。其实唔系唔欢迎我哋，系唔欢迎任何人上去开麦，因为咧佢唔需要任何人去开麦，佢净系讲佢一个人嘅说话，一言堂得噶啦，系咪？但系喺嗰一刻之前，佢系极希望我哋去开麦嘅。啊，咁当然我哋拒绝啦，系咪？咁啊，依、這个回应讲翻咁上下啦，有缘啦， 系啊，够钟 加时喎，吓， 仲得习近平未讲？ 系啦，因为咧，我哋依几依连续三个礼拜都讲国情，边个话我哋寒蝉啊？系咪？即系依个边个网友攞出嚟鞭尸吓？要 cap 佢出嚟鞭尸，系咁啊！我哋休息一阵，翻转头第四节。